紧张了这么久，此时突然到了大结局的时刻，本该立刻上去扑倒一个就问的喜之阳，竟然紧张的让大脑彻底停止了运转。他没有去问，只是在自己脑中高速的猜测，过了还是没过。这一刻很短暂，这一刻很漫长。喜之阳提心吊胆，问又不敢问，恨不得扒开网线钻过去看一看这帮家伙此时的表情。就在这时，众人也是看到了候在副本门外的团长大人，顿时像开了锅的沸水一般，一下子就翻滚起来了。 过了，过了。 言简意赅的对话传达完了最重要的信息，瞬间极度的兴奋就把喜之阳塞满，满的都快要溢出来了。 真的过了。 就像是遇到惊喜的人们总是要怀疑一下这是不是做梦一样，已经陷入欢乐海洋的喜之阳此时却还在揪着人不住地确认着， 过了，真的过了，团长你看。 说话的是二队的队长，此时放出了最终 BOSS 爆出的三件装备。百人副本，100个玩家在辛苦，奖励当然要比小本丰厚许多。在小本里极其少见的双子弹什么的，在百人副本的最终 BOSS 面前都是小意思。双子弹算什么？三子四子都是经常。目前百人副本人品大爆炸的最高记录是2×3子，这个记录在目前连个接近的都没有。成装这东西就算是百人副本也没那么容易掉，更何况是双成，这个记录已经被玩家视作是程序错误的产物了。双成这种几率一般得是一星期才全世界才刷一次的野兔 BOSS 这种王牌角色身上才值得期待一下。喜之阳团这一下是爆出了三件紫装，人品不算很好，但也不算很差。其实对于他们而言，此时最终 BOSS 爆出的装备都是次要的，终于打穿了这个难倒他们数星期之久的副本，这种征服的快感才是此时最让他们感到快乐的。 大蒜头，现在你看到了吧？ 喜之阳可算是扬眉吐气，他终于可以去找狼头蒜去分享他一开始就想分享，结果出了点意外，反倒让他受到百般奚落的快乐了。 不可能！ 狼头蒜此时看到喜之阳团的玩家一个个欢天喜地的模样，心中嫉妒非常。团队中没有任何一个玩家会比团长更期待这种快乐了。虽然喜之阳团的快乐看起来是那么的真实，但是狼头蒜却依然拒绝相信。 凭你们的实力，就算过关，也绝不可能这么快。 狼头蒜说道。 啊，很快嘛，还好吧。 喜之阳很开心地笑着。他此时又留意了一下时间，他们最终通关副本记录的成绩距离记录榜单还是相距甚远的。喜之阳发现自己是明显太轻视最终 BOSS 的实力了。他们杀到最终 BOSS 前的时间倒是接近榜单，但是就这一个最终 BOSS 就把他们的成绩最终拖到距离榜单九霄云外的地方去了。不过虽如此，对于一个开荒队来说，这样的速度依然是快得有些离谱。也难怪狼头蒜不信，舍身处地换位思考一下的话，即便是喜之阳自己怕也是很难相信。但是事实终归是事实，已经充分享受到事实果实的喜之阳并不在意狼头蒜到底信不信，只有心虚底气不足的人才会急向人解释。此时的喜之阳倒是看到狼头蒜气急败坏不肯相信的模样，越是觉得爽快。这就是真相，无论是信还是不信，他就是这样，这就是真相能制造出的快感了。 哼，看看这是什么。 席之阳也是故意和狼头蒜怄气，着急忙活的解释是不会，但却是把最终 BOSS 掉的装备接了过来，拿在手上，穿在身上。荣耀里装备反正也不限制职业，就是个装备后能不能发挥威力的问题。喜之阳现在把自己当个模特，也不管牧师的身份，反正三件装备都装备在身上，走来走去的秀给狼头蒜看。 不可能的，不可能的！ 狼头蒜这还在嘟囔着，目光却是忍不住在喜之阳身上打转，直勾勾地盯着那三件装备。 面对事实吧，大头蒜，好好努力，过个十周八周的，你也有机会拥有这样的装备。好了，你赶紧带人去刷经验去吧，我们可是要去庆祝庆祝了。 喜之阳意气风发地说着。狼头蒜心里那叫一个憋屈啊，这要不是大家同属霸气雄图，可能已经带人 PK 上了。此时狠狠地打量着喜之阳准备离开的人，却是已经无力再争辩什么。但是突的，狼头蒜又是眼前一亮。 等等！ 狼头蒜直接一个骑士的冲锋拦到了要离开的喜之阳跟前。 你要干嘛？ 喜之阳一点也不怕。 他是谁？ 狼头蒜此时一个标记，却是设定到了无敌醉俊朗的头上。 谁？ 喜之阳立刻已经预感到狼头蒜说的是谁了，却还是问了一句。狼头蒜也立刻暗骂自己是昏了头了，他这定个标记也就自己团队的人能看到，许之阳和他又不是一个队，他定标记指给谁呀？于是狼头蒜亲自走到了无敌醉俊朗身边。 这人是谁？你管呢？ 许之阳回道。 我说你们团队怎么可能突然就过了空中陵墓啊，原来是找了外援啊。哼，骑士 MT 嘛，真会找啊。哎，这是从哪儿找来的枪手啊？装备很强啊。 狼头蒜这是发现新大陆，兴奋过头，喋喋不休了，想当然说了一串，结果最后一句一出，周围突然变得极安静，安静的可怕。不知喜之阳团的人不说话了，连他们狼之团的人也没来给他助助声势。狼头蒜怔了怔，却是收到了一条自家团队玩家发来的消息。看过消息后，连忙细看了一下无敌醉俊朗的装备，狼头蒜立刻傻眼了。他自己就是骑士，根本不用点击对方资料细看，无敌醉俊朗身上是些什么装备他很清楚，这样的装备是空中陵墓的 MT。 狼头蒜又一次拒绝相信了。 切，没工夫和你在这耗了，我们走了。 喜振阳此时心也有点虚了，毕竟他们团队能通过空中陵墓全凭了无敌醉俊朗，真要说是他们自己的实力，那没人好意思说。今天虽然是通关了，但下周的 CD 怎么过，喜之阳这心里还没着落呢。倒是刚才狼头蒜外援一说给他提了个醒，这无敌醉俊朗虽然注定不可能是他们团队的固定成员，但是抓住现在的机会和这人好好拉拢一下关系，需要的时候拉来当当外援帮帮手，这个主意倒还真是不错啊。喜之阳心思动了，更没心情和狼头蒜在这较劲，结果狼头蒜今天受到的打击挺沉重，很是不肯罢休。 你等会儿，我一定要搞搞清楚你这到底是怎么莫名其妙就把空中陵墓给过了。过就是过了，哪来这么多废话？ 喜之阳说。 你别，今这情况不搞清楚，我们狼之团以后还真不好意思在你们羊之团面前嚣张了，还是弄清楚的好。 狼头蒜说着。喜之阳没想到狼头蒜居然赤裸裸地把大白话说出来了， 一时间倒还真找不出什么合适的反驳。结果这时无敌醉俊朗却是发话了。 这人是谁啊？五分会的。 许志阳无奈的也只好介绍了一下。 哼，名字很可爱啊。 无敌醉俊朗说道。 你的名字很嚣张啊。 狼头蒜回敬了一句。 一般吗？你这样的名字谁看过都会过目不忘的。我肯定你不是喜之阳团的成员。 狼头蒜说。喜之阳仰天长叹。他不得不承认狼头蒜说的是实话。无敌醉俊朗这个名字实在是太夺目了。 是不是的又怎么了？ 无敌醉俊朗问道。 那我们可得搞搞清楚啊。这喜之阳团如果是找了外援才把这副本通关的，那可不是什么真本事，就别在我们面前装模作样了。 狼头蒜说着。 哦，我的话还没加入工会呢，不过目前应该算是团队的一员吧。 无敌醉俊朗说着。喜之阳大喜过望，连忙接过。 当然算，绝对算，必须算。 狼头蒜却开始冷笑。 有你这话那我就基本清楚了，就是不知道喜之阳团今天还有多少临时成员啊。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 喜之阳说。 什么意思？你就别装了，找帮手找一个就能过了副本了。我看你们今天少说得找了有两三队人吧，还一个个把装备都藏起来，至于吗？我说。 狼头蒜这鄙视上了。 嗯，团队里还有其他高手吗？我没发现啊。 无敌醉俊狼也问了喜之阳一句。喜之阳被塞得没法回答了。虽然无敌醉俊狼也是侧面证明了一下他这没有两三队人，但是这个高手的定义是怎么回事啊？照理他们这霸气雄图分会百人团的成员还是有不少算得上是高手吧，怎么就这么被全盘否定了呢？ 你可千万别说你们是就来了这么一个人，结果就把副本过掉了，我好怕的。 狼头蒜说道。 事实如此。 喜之阳不退缩。这是真相吗？ 是吗？那你有没有胆儿让这家伙和我切磋一下啊，我来看看他是不是以一顶百的高手。 狼头蒜突然来了这么一句。喜之阳心里顿时咯噔一下，这货原来是在这儿等着呢，只是想借一场 PVP 来给他们点好看呢。